临终一念往生西方说。问：西方极乐世界有十万亿佛土这样远，念佛的人临终一念的心，怎样就会生得到呢？答：念佛的人临终一念的心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因为有三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融合的缘故，一种是佛力，就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四十八个大愿心，摄受信愿念佛的众生往生西方的佛力不可思议。一种是心力，就是我们众生个人现前这一念的心，对于这一念心有三义：一是心体，这一念心的本体与诸佛是相同的，没有丝毫的差别。不过诸佛是常悟不迷，备禅合觉，那心清净，具足无量功德智慧。我们个人是常迷不悟，备觉合尘，这心慧染，具足无量烦恼惑业。摄使我们个人若能发心念阿弥陀佛，正当念佛的时候，当下就是返迷归悟，备尘合觉了，那无量的烦恼惑业就全尽，那无量功德智慧就全显。这个念佛的心当体就同诸佛一样了。所以古德说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就是圣人与凡夫同一心体，诸佛和众生共一心缘的缘故。念佛成佛，譬如煮米做饭，这是当然的事情。二是心量，这一念心量广大无边。经上说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。这就是说，心量是广大无边的。 怎样的广大呢？经中说，太虚里头有不可说的佛刹微尘数的世界种，中央有一个世界种，名叫普照十方炽然宝光明。这个世界种有20层世界。我们所住的这个娑婆世界和10万亿国土外的极乐世界同在这个普照十方炽然宝光明世界种的第13层里。那么，一个世界种就有这样的大了，何况有佛刹微尘数的世界种呢？这许许多多的世界种，上是在太虚里，那太虚上是在我们个人一念的心量里，这可见我们个人一念的心量实在是广大无边。所以说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。我们大家若能了解自己这一念的心量，这样的广大无边，那么，对于念佛的人，临终一念的心，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自然不会疑心呐。三是心具，这一念的心，具足佛、菩萨、圆觉、声闻、天、人、修罗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等10种法界，而这10种法界，又是这一念的心所造成功的。我们个人这一念的心，若是造10恶业，那就是造畜生、恶鬼、地狱的3恶道了。我们个人这一念的心，若是造10善业，那就是造天、人、修罗的3善道了。我们个人这一念的心，若念阿弥陀佛，那就是造佛了。经上说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换一句话说，是心若作众生，是心就是众生了。所以， 我们个人这一念的心，若是念佛，就是做佛了。这念佛的心，当体就是佛了。要晓得，我们个人这一念的心，本来具足佛的功德智慧。一念的心，若是念佛，就是佛了。这是心具心造的道理。假使每个人都能了解这种意义，那么对于念佛就能成佛的道理，自然不会不信了。以上的心体、心量、心具，说起来虽是有三种道理，其实是整体不可分离的。我们每个人自己这一念的心，有这样无穷无尽的大妙用的缘故，所以才说众生心力不可思议。一种是法力，就是信愿念佛感应道交的法力，不可思议。凡真信、切愿、至诚念阿弥陀佛的洪名，那佛力、法力、众生心力这三种不可思议的力，通通融合在一句阿弥陀佛的洪名里头了。因为有这三种不可思议的力融合于一念的缘故，所以临终一念的心，即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古人说，会三力于同时，收成功于一念，就是这种道理了。